违反加拿大法律的第三国公民，至今为美国火中取栗，配合美方炮制了孟晚舟事件，质疑加方办事的规则。耿爽强调，中方一贯依法办事，不搞双重标准，这个亦都是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奉行的准则。从加方的行为看，他所奉行的规则确实是和国际社会的规则不太一致。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为广东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玲玲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3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下个星期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0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99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823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燃气30.1，跌2.25；腾讯控股343.4，升2蚊；友邦保险79.7，升1.15元；盈富基金27.45元，系升5仙；建设银行6.03元，升4仙；中国平安93.8，升5.5元；汇丰控股57.9，升4毫；吉利汽车12.76，系升1.4；融创中国32.9，跌4毫；港交所249.4，升2.2。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9，英镑9.641，瑞士法郎7.926，澳元5.356，加元5.936，新西兰元5.026，欧元8.6535，每百日元对港元7.3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8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199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4110元，跌3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7.11美元，卖出1507.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咧，交通都好繁忙噶，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噶啦。咁啊，至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北角线咧，都系分别多车嘅，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马会湾位。而沿住呢个香港仔隧道出口啊，慢线落去湾仔嘅支路都好多车噶，龙尾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而家都多车噶，龙尾喺欣怡花园附近。九龙路面方面啦，咁啊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多车啦，龙尾去到牛头角近住定富街。窝打路到沙田咧就九龙塘段比较繁忙，龙尾近太子道西。另外西九龙走廊尖沙咀方向，咁啊去呢个塘尾道嘅支路咧都有少少塞车噶。长沙环嘅长发街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需要做维修，咁所以长发街近住佛教大雄中学对开嗰段咧，而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就小心啲啦。咁啊比较繁忙少少嘅。新界方面咧，大涌桥路就有紧急维修噶，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第一城对开嗰段嘅快线，继续有封路措施。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对最后呢提提揸车嘅朋友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午嘅6:3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周末期间在机场太子地铁站港九不同地方发生不同的事。陈先生， 小朋友心智未成熟，但是你都叫他去上街，比起油弹去的，我想跟恐怖分子没什么分别。 黄先生， 200万人上街，死都要通过这条条例，才会引发这么多人这么愤怒，这些是制度的暴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不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权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五点十一分，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的。而家温度咧摄氏31度，相对湿度67%。今日咧想同大家继续咧讲讲啦，由反逃犯条例修订嘅引发嘅连串风波嘅。咁啊，其实咧自从呢个反修例运动发展以嚟啦，警方同示威者都系爆发咗相当之激烈嘅冲突嘅。冲突嘅地点咧，更加就系延伸到去港铁站同埋机。机管局和港铁都申请了禁制令，但是都还是有人无视禁制令而去聚集。大律师公会和香港律师会都就此发表了声明。而另一边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也都公布了几项的措施以回应风波，包括是撤回草案，但是就不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看回今次的反修例的风波，究竟对于香港一直珍而重之的法治会带来什么的影响呢？电话号码1872311，转头回来我们请来香港大律师公会的代表跟我们谈谈这个问题。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9月6号朝早9点，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自6月起接获超过1100宗网上起底的投诉，涉及非警务人员的个案比例近期有所增加。私隐专员黄继仪： 非警务人员的起底案件亦都接近到是我们收到的投诉的案件里面的一半，包括一些官员，包括一些议员，一些知名人士，尤其一些普通的市民，还有呢是一些有关是儿童的在学校里面的情况。 九点半，港交所旗下衍生产品市场寻日出现异常停市之后，今朝恢复交易。行政总裁李小加话：系电子交易系统嘅软件出现问题，唔涉及人为错误或者破坏。 今天开市的话呢，我们是用的一个没有这个 bug 的一个前面的一个 version， 对整个市场来说呢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正常的开市了。 下午2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说，中国政府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 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维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且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3点，信贷评级机构惠誉下调香港评级，由 AA 加下调至 AA， 展望评级负面，是24年以来首次下调香港评级。又话过去几个月的示威活动，正在度测试一国两制框架。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我哋是不同意的，香港并没有因为呢过去两三个月的混乱而是影响到我哋的一国两制，亦都没有影响到我哋的法治的精神。持续的暴乱是会影响人哋的信心，是会令到国际上对于香港的观感是转为负面，这个必定是会影响到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同埋我哋的良好的营商环境。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直播室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香港大律师公会嘅副名誉秘书鲍永琪嘅。鲍永琪你好， 系你好，主持。 吓嗱，咁啊，我哋咧先倾一倾咧，就系有关于近日啦嘅社会嘅一啲嘅发展啦。先讲一讲啦，就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咧就宣布咗咧处理反逃犯条例修订引发连串风波嘅几项嘅措施啦。咁其中咧就系冇应承到民间有关于特赦呢一个要求嘅。咁佢嘅说法就系话咧，如果系释放呢啲嘅被捕者唔追究唔检控咧，系偏离咗香港嘅法治精神。你系点睇呢一个咁样嘅睇法啊？ 首先行政长官佢所讲嘅四大措施咧，咁就其实好明显就係唔係要去address， 即係去回应市民嘅五大诉求啦。咁呢个第一点啦。咁第二点就係话当我哋讲法治嘅时候咧，就亦都唔应该係好单纯係抽一个议题出嚟睇，就话咁样是不是符合法治。咁尤其是如果由行政长官佢去讲法治嘅问题咧，咁有好多人係会觉得会係有质疑，因为政府由提出修例，在三月提出修例以来呢，其实一向给人的感觉呢就已经是偏离法治的原则了。直至是即是到六月有100万人大游行到200万人大游行，都政府是没有回应市民说要撤回修例的要求呢，已经 是对法治本身已经有一个冲击了。咁所以睇法治嘅问题就唔应该好似行政长官所讲嘅，就即係抽一个独立嘅问题睇，就话呢个唔符合法治，所以我就唔去应承啦。咁而家讲返主持你所讲话特赦嗰个问题呢，咁其实我理解咧，民間嘅要求即係基本上咧，就覺得而家係有一個不公嘅情況。 或者補充一下咧，其實呢個特赦要求咧，係喺6月12日金鐘嘅衝突之後咧就提出嘅。咁當然6月12日到而家咧個事態發展已經複雜咗好多啦。 係當然係啦。咁喺6月12日嘅時候，因為喺嗰件事嗰衝突之後咧，就其實行政長官或者其他官員有出嚟講過話有呢個暴動嘅事件啦，咁而之後 以暴動形容啦， 係啦，以暴動形容啦，咁亦都有人士係被拘捕，係被以暴動罪被控啦，咁所以因而咁有呢一個咁樣嘅要求嘅，咁當然講到話 特赦的問題，即係這個其實在法律上面都是一個幾複雜的問題。我哋大律師公會咧係而家未有一個既定的立場嘅，咁但係我哋係有做過一啲研究，亦都係。仍然是繼續做一些法律的研究，但我想可以簡單說兩點。第一點就是說在根據基本法63條以下檢控的決定呢，其實是由律政署去處理，就是不應該受到任何干擾的，這件事 是我們一定要看到這個 的原則啦。但是讲到律政署去怎样去做检控的时候呢，律政署其实都一定要依从那个检控守则。而检控守则那里基本上有两个大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说律政署要去看看究竟被控的人士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檢控被控的人士，這個是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說就算是在有足夠的證據底下之下呢，律政署都應該是要考慮究竟去作一個檢控是不是符合公眾利益。我想這個公眾利益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來的。究竟律政司去作一個檢控或者不作檢控，或者是不是作了檢控去會不會去終止一個檢控呢，都是應該是以公眾利益是為一個大依歸咯。這個是我剛才所說的第一個重要的原則啦。第二個重要的原則呢就是說去到檢控之前那個階段呢，究竟行政長官作為政府的首長是不是有權是可以指令政務署長去是不是對某件案件作出調查，或者是應不應該進行調查呢？究竟行政長官在這方面有沒有這個權力呢？我們都會是從這個方向去看咯。 所以其實大律師公會呢就著這一點呢都再要進一步做一些的研究的，還有這個問題都複雜的，不可以那麼簡單呢就講究竟得還是不得啦。那也都要多些不同的法律理據鋪陳。有一個特別消息呢要跟大家講講的，就是接獲港鐵通知，因應太子站內有人群聚集，为确保乘客及员工的安全，太子站暂时关闭，荃湾线及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不停太子站，直至另行通知。乘客如果需要转乘荃湾线或者是观塘线呢，请你们在旺角或者油麻地站转车。重复一次，太子站暂时关闭，现在荃湾线和观塘线的来回方向的列车都是不停太子站，直至另行通知的。啱啱咧，我读呢段嘅交通消息咧，亦都引申落嚟我哋另外一个咧要倾嘅问题，就系违反法庭禁制令嘅问题啦。其实呢无论是港铁也好啦，机管局也好啦，亦都是申请咗法庭的禁制令嘅，就是防止有一啲嘅人士呢可能喺机场或者係港铁嘅范围入面呢扰乱到一啲嘅秩序啦。咁当然呢两个禁制令个内容呢有一啲嘅差异嘅，咁但係大致个嗰个嘅精神或者有目标呢就係想做呢一样嘢啦。咁但係我哋睇到啦，其实呢喺呢个禁制令之后呢依然係有唔少嘅人士呢去到机场同埋港铁站嗰度聚集嘅。譬如就係上个周末啦，有人呢就喺机场嗰度聚集，亦都是导致到嗰个嘅交通咧，相当之有好大程度嘅阻塞啦。咁就算系港铁咧，我哋呢几晚啊，都仲系见到咧会有人有一啲嘅聚集喺度嘅。大律师公会咧就喺9月2号发出咗一份嘅声明啦，就严厉谴责咧过去周末群众集体违抗法庭禁制令堵塞同阻碍机场同港铁嘅正常运作啊。咁我想问啦，即系你又点睇而家呢个状态咧？禁制令出咗，但系啱啱我哋读嘅消息 就是依然有人咧会喺港铁站入边聚集嘅。其实严格嚟讲咧，如果根据翻而家港铁嗰个禁制令啦，佢哋咁样喺个港铁站入边嘅聚集咧，会唔会已经系构成咗有机会系可能系违反咗嗰个禁制令噶啦？ 嗱，如果睇翻港铁有关港铁嗰个禁制令咧，就似乎嗰個條文咧就冇話純粹聚集咧，係被禁止嘅。 係 咁嗰個條文咧，同埋個精神咧，就話佢係要去禁制任何行為咧，係會令到港鐵咧係唔可以順利去進行一個 佢嘅運作 嘅佢嘅運作嘅。咁當然你話如果係大家一起去聚集，其實係想去阻礙佢嘅運作，咁呢個有可能係違反咗禁制令啦。咁但係真係要睇下實際嘅情況係點樣樣咯。 咁但係如果佢哋好似即係之前有畫面睇到呢，佢哋去損毀佢哋嘅財產，譬如包括係揼爛啲雜機呀、或者顯示屏呀，咁嗰個就算撇除咗佢哋破壞本身嘅行為，都已經係違反咗嗰個禁制令㗎啦。 係呢、這個都係已經違反咗禁制令，係正如主持你都所講，即、就、係、是、本身已經係一個行為啦，去毀壞嗰啲 雜機係財產 財物。 咁啊，违反禁制令，佢哋个行为系咪构成一个刑事藐视，定系点样咧？ 系会可以系构成刑事藐视嘅。咁当然系要睇翻每一个情况嗰、那个去到嗰个程度系点样样啦。咁其系会亦都系因为咁样，我哋系出咗一个声明，就系去谴责呢一啲行为，亦都系提醒市民，即系其实呢一个系会令到去违反禁制令嘅市民系会受到刑责嘅。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违反禁制令嗰个后果咧？ 对于违反嘅个人咧，就当然系佢哋要负上有关嘅法律责任啦，就是藐视法庭嘅法律责任啦。 刑事嘅， 刑事嘅系刑事同埋民事都可以嘅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对成个大环境嚟讲，咁有一个法庭喺度，咁但系会系有人或者有好多人去完全唔理啦，即系完全係漠視佢啦，咁呢個其實係對法治都係有一個唔好嘅影響啦。 即係漠視法庭嘅命令，即係如果你係對嗰個法庭命令係有所不滿嘅，就應該係可以循翻一個法律途徑去挑戰呢個禁制令，係咪得？ 係呢個係可以向法庭申請，係去挑戰個禁制令，同埋係要求法庭去撤銷啦。咁如果係有呢啲法律嘅途徑咧，咁即係睇唔到點解要用一啲激烈嘅行為係去係做呢藐視法庭嘅行為咯。 但是呢亦都咁睇，无论係港铁嘅禁制令也好，定係机管局嘅禁制令也好，即係其实係摆咗喺度㗎啦。似乎啲人呢，佢哋唔知道佢哋知唔知道刑责啦。其实老实讲，如果经过2014年嘅时候嗰一场嘅，即係喺譬如旺角亦都颁布咗禁制令呀等等呢，嗰时都好多解释㗎啦。违反禁制令呢係会有后果嘅。即係应该呢个讯息呢都应该有传达到俾社会嘅。咁但係都仲係有咁多人即係无视呢个法庭嘅禁制令，但另一边厢又有声音呢係要求社会或者係要求个政府呢用法治嘅方式行事。其实你哋点睇呢一种咁样嘅情况啊？ 其实任何係冲击香港法律同埋冲击法庭命令的行為呢，其實都是對法治是有損害。咁呢個係實在係有一啲矛盾，因為其實而家香港大部分人有即係支持反修例行動咧，其實都希望就係可以保存到我哋完善嘅法制。咁所以係有一啲矛盾喺度，用一啲 違反法治的行為，去嘗試去話要維護翻呢啲核心價值咯。咁其實呢個唔止係話違反法庭的禁制令啦，即係之前再早一啲七月一號嘅時候，亦都睇到話有好多人衝咗入去立法會啊，咁當時我哋亦都係有出個聲明係認為去。即係咁樣衝擊個法律咧，其實都係漠視法治嘅一啲嘅行為咯。 不過就算即係而家個社會出現嗰個狀態，就算係出咗一啲嘅聲明譴責呢啲咁嘅行為，但係啲人都繼續係咁樣做法喎。 呢、這個其實係可以睇到咧，整件事咧係真係需要有一個政治上面的解決咯。咁我其實唔止係話有好多人係不斷有行為去違反法例啊，去衝擊法庭命令啊。咁我哋睇到或者即係保安局局長佢都有講過，有好多市民咧就似乎都默許呢啲咁樣嘅行為。咁其實呢個都會睇得到，就係話其實社會有好多人士係認為根本係政府係冇做到足夠嘅回應咯。 即是似乎都是大家有一个不同的睇法存在，但是呢大家的行为也都是相互影响啦。那关于这一点呢，不如我们五点半新闻回来呢再跟大家详细倾，电话号码18723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因应太子站入边有人群聚集，为确保乘客同员工嘅安全，太子站暂时关闭。荃湾线同观塘线来回方向列车唔停太子站，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转乘荃湾线或者观塘线，要喺旺角或者油麻地站转车。下午有过百名市民在港铁太子站聚集，高叫口号以及张贴标语，要求港铁交出8月31号警方进入太子站期间的闭路电视片段。港铁说会保留太子站当日相关的片段三年。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两人会见记者的时候回应香港问题。李克强说，中国政府在多种场合就近期香港出現的問題反覆表明了態度，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且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止暴制亂、恢復秩序，亦都是為了維護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要相信中國人有能力、有智慧辦好自己的事。默克尔强调，根据1984年的协议和一国两制原则，香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必须获得保障。在目前的状况下，不能够通过暴力解决冲突，要通过对话来解决。他希望对话能够成事，尤其是香港政府亦都走出了重要的一步，撤回有争议的逃犯条例修订。他希望示威者在公民权利的框架内有机会参与对话。来自多间医院的医护人员下午在医管局大楼大堂集会，抗议警方滥用暴力。现场所见有近200人参与，他们大多都是身穿便服，戴上黑色口罩，亦都有医护人员手持横额写上医护同心、救港救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和无惧白色恐怖等的字眼，亦都有出席的医护人员戴上头盔，用纱布覆盖右眼，关注早前一名女子右眼受伤。来自九龙医院的护士谢小姐被问到会不会担心被秋后算账，她说不可以顾虑太多后果。护士冯小姐就强调，关乎人命的事一刻都不可以迟，难以接受有阻碍救援的情况出现。警方今个月一号派人在码头截查落船的市民，被问到为什么会有相关行动，中区警区处理助理指挥官郭俊杰说，当日的行动是因为有消息说有参与违法行动的暴徒登上离开机场范围的船只，所以有相应的部署。他说当日在码头并没有拘捕行动，只是登记部分人的资料，但不排除日后会有相应的拘捕行动。 至於聽日會唔會再有喺碼頭嘅搜捕行動，或者登上公共交通工具搜查？機場警區副指揮官劉榮基話：一切可以恢復公眾安全同秩序嘅行動，警方都會考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下个星期初，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港铁的消息，港铁因应太子站内有人群聚集，现在太子站是暂时关闭，荃湾线和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暂时都是不停太子站，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如果需要转乘荃湾线或者是观塘线的话，请在旺角或者是油麻地站转车。就是港铁现在太子站是暂时关闭，荃湾线和观塘线来回方向的列车是不停太子站，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如果需要转乘荃湾线或者是观塘线，请在旺角或者油麻地站转车。讲返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有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入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码头；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今日喺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是车多嘅，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清水湾道，近住银影路一段来回方向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过咗亚公湾路同埋大埔仔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大家可以叫我做萧叔叔，我是一个英文老师。咁喺呢个节目咧，萧叔叔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咧英式英文里面一啲比较有趣嘅东西咧，同埋我认为最好嘅学英文嘅方法。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自由风，自由风， 手下留情，节目时段内播出。 学好英文，世界会大好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直播室继续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香港大律师公会副名誉秘书布永琪嘅。嗱，布永琪，我哋刚才就已经倾过咧有关于禁制令与法治之间嗰个嘅关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想倾一倾咧，你哋9月3号所发表嗰份嘅声明啊。吓，嗱，有关于禁制令嗰份声明咧，就系9月2号发出嘅。然之后第二日咧，你哋发表咗咧另外嘅一份声明，就系就住警方处理公众示威 威的手法的。那入面呢你们就提到呢说近日有证据显示部分警员在执法的时候呢已经是偏离警队一贯高质素执法的标准，并且形容呢是上个星期六呢在太子站警方呢是向月台上面和车厢入面的乘客以无差别的方式呢施放胡椒喷雾和以警棍殴打。其实如果我睇返你哋头先呢两个行文呢，似乎你哋咪已经有一个比较强烈嘅质疑警方係使用咗过分嘅武力呢？ 我哋其实喺嗰份声明呢已经係举咗几个例子，就係、是除咗係喺太子站8月31号嗰件事件啦，咁我哋其实喺好大量嘅画面呢都其实见到有警务人员呢係去殴打市民。咁但我哋特别係提出喺太子站嗰件事件呢，就係、是、因为好明显睇到呢就係话嗰啲画面睇到有警员殴打完市民之后呢，佢哋唔係话去作出拘捕，而是之后就离开咗啦，咁样。咁呢个就都系一个好明显滥权嘅情况咯。咁因为其实喺警察通例嗰度都有讲得好清楚咧，就系话行使任何武力咧，都系要有一个合法嘅目的同埋理由嘅。咁如果系要拘捕疑犯的时候呢，即是要用的武力都是一定要 是合理，是不可以过量咯。 嗯，但是针对住譬如特别是太子站呢那个情况啦，咁警方呢有一个说法㗎，就係话市民呢唔好单单聚焦喺一两个画面而唔去睇呢嘅内容去脉嘅。因为有一啲嘢就可能喺太子站之后发生，有啲嘢可能太子站之前发生。咁你哋而家嗰个嘅声明或者你哋嘅取态会唔会有点而武断呢？如果按照警方呢个说法， 如果警方系认为系其实市民所睇到嗰个画像系唔全面嘅，咁其实第一警方佢应该系去发放有关嘅信息，究竟哪一方面是不全面呢，就令到市民大众可以去自己去做一个判断，是不是之前是武断了呢，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如果当警方其实掌握很多资料的时候，但他又不拿出来，咁但係亦都喺度指罵公眾係針對佢哋或者係誣衊佢哋，咁其實係咪一個最好嘅方法，就係有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出嚟喺每一件事件呢就去攞返有關嘅證據出嚟，咁就可以還大家一個真相，咁就會成件事會清晰好多咯。咁而家咧就係大家係流於一個互相指罵嘅情況底下，係冇乜意義咯。 獨立調查委員會呢一個問題，我哋可以稍後再傾傾啦。咁但係如果翻去咧，警方過去幾日以嚟啦，即係太子站8月31號以嚟咧嘅一啲嘅執法咧，亦都有一啲嘅爭議嘅。譬如就係、是、前兩晚咧喺巴士上面去即係截停一啲人士啦，搜身啦。咁有啲人就話佢哋被要求咧高舉隻手咧，都舉咗好耐啊嚇咁樣。咁亦都咧有一啲嘅顯示咧，似乎就係、是。記協同埋攝影記者協會亦都發表咗聲明嘅，就指警方佢哋去譬如施放出嚟煙嘅時候，未必係真係次次都有事先嘅一個充分嘅警告啦，或者胡椒噴霧亦都未必真係有一個充分嘅警告啦，又或者咧係令記者咧唔好喺一啲比較近佢哋執行即係職務區域咧，去到咗一啲嘅採訪嘅。你哋點睇呢種嘅情況啊？ 其實過去呢一兩個月啦，都即係其實基本上由6/12開始就有大量嘅資訊啦、影片啦，係 影得到警方處理呢啲示威嘅時候嘅一啲嘅行徑嘅。咁 我相信頭先主席你所講嘅種種行為咧，咁都係佢哋提出嘅時候係有佢哋嘅理據啦。咁但係即係我哋喺我哋亦都喺個聲明嗰度有指出有一啲。是不是很合理的使用權力的情況啦。咁其實我哋嘅工會嘅會員咧，好多大律師其實係有去協助一啲被捕人士或者其他人士。咁一個比較即係低層次，我唔講到話打人冇力嗰啲咁嘅情況，即係就算一啲比較低層次嘅事件啦。我哋係聽到係唔少嘅有示威人士向我哋嘅大律師係投訴，就係話譬如會有男警係去搜身去譬如拉咗一個女嘅疑犯嘅時候，係男警去搜女疑犯嘅身，即係呢個唔係一啲個別嘅情況，係。有唔少嘅情況係咁樣樣嘅，咁呢個已經係即係最基本佢哋唔應該做嘅嘢都做咗啦，咁即係都要做啦，呢個係一點啦。咁另外亦都有情況，我哋喺個聲明都有提，就係話我哋嘅大律師或者都有事務律師咧，去到警署係要求見一啲被捕人士嘅時候咧，係受到好多嘅阻撓咯。咁其實根據警察通例咧，如果有人士係被捕之後咧，佢哋應該係被帶翻去附近嘅警署嘅。咁所以如果當我哋嘅會員係接到有信息話要去俾一啲協助嘅時候咧，佢哋都會係去到事發附近嘅警署去揾人嘅。咁但係有時係揾極都揾唔到啲人，咁個警署又話：哦，唔知去咗邊啊咁樣。係有唔少嘅情況咧，我哋嘅會員係等十幾個鐘頭都係去揾唔到一個被捕嘅人士咯。 嗱，呢樣我就想請教啦，即係具體而言咧，如果譬如舉個例，即係嗰件事。我純粹舉一個例子，他可能呢是在太子旺角附近發生的，咁應該最近嗰個嘅警署咧就應該係旺角警署啦。咁但係如果嗰個疑犯佢唔嗰個被捕人士佢唔係被帶去呢個旺角警署，而可能咧帶咗去葵涌警署，又或者係譬如新屋嶺咁樣嚇。咁然之後警方嘅説法咧就係話，因為我唔夠位去處理咁多人啦，咁所以咧我必須要使用其他地區嘅設施咧去處理呢啲嘅被捕人士嘅跟進。咁其實呢個係咪一個合理嘅解釋咧？ 嗱，如果警方嗰邊係有啲所謂 logistics 嘅 流程嘅安排， 係嘅安排咧，咁我相信其實係可能即係法律界嗰邊同警署係可以有啲比較好啲嘅合作咯，或者佢會唔會就係話有一個中央嘅好似一個 database 咁樣，咁就即係我唔相信警方會係拉咗個人係唔會落有記錄。咁如果有一個中央嘅記錄嘅話，咁如果有律師係需要去接見嘅人士嘅時候，就可以比較喺快嘅程序底下可以揾到嗰個被捕人士咯。咁因為其實被捕人士有去見律師係一個好基本嘅權利嚟嘅，咁唔應該係要等十幾個鐘頭或者等一日兩日都可能有啲人係我哋係有聽到一啲個案就係話因為等唔到啦，咁警方話要問話啦，咁都佢雖然知道自己有權利去見喺律師陪同之下做問話嘅，咁都話冇去行使呢個權利咁。咁所以係好唔理想咯。 即係其實譬如而家據你哋所理解咧，你頭先所講嗰個資料庫咧，似乎警方係冇或者佢冇向你哋透露喎。如果唔係嘅話，點解你哋嘅即係律師或者大律師去到揾嗰啲當事人嘅時候，會揾完一間又一間，然之後係要逐間揾，而冇人話到俾佢聽究竟嗰位被捕人士去咗邊度咧？ 我就唔知道佢哋係有定係冇呢個資料庫咯。咁但係如果係假設係冇嘅話，我會相信唔會好難做到呢一樣嘢啦。即係以警隊嘅即係佢哋嘅資源。 其實頭先都講過一點嘅，有一啲被捕人士咧，可能係因為等唔切嗰一位嘅律師去見佢，因為都見過有啲嘅律師咧去講咧，其實一晚五六個鐘咧，佢可能本來應該可以見到即係起碼三四個。但最后呢因为种种原因他真的见到一位或者两位。有些人士呢就在未见到律师的时候呢已经是落了口供了。我想问其实在实际操作上面如果那一位的被捕人士他是曾经要求见律师但是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因素譬如说可能是时间的问题啊等等的问题他见不到律师然后呢他就落了口供。那这个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他那份的口供会不会的可信性会不会有些影响的 究竟佢落咗呢份口供係咪可以呈堂為證供咧？咁就要睇下究竟呢份口供係咪喺自愿嘅情況底下俾嘅咯。咁自愿嘅有好多個因素係去影響呢個自愿性嘅，即係除咗話係咪毒打出嚟啊？呢個當然係如果係。打出嚟嘅呢個唔係啦，咁但係如果係因為被即係我哋叫 inducement 啦，係一個 即係拒絕佢阻延佢行使佢嘅合法權利， 係啦，或者係有一啲有使 係 利有令到佢其實原本係想去見律師嘅，但係都係喺一個唔利有底下唔去喺有律師嘅陪同底下作呢、這個口供咁都可能會令到佢嗰個自愿性係會成疑咯。 刚才亦都讲到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即是你哋嘅声明都有提到嘅就是如果要投诉警方呢咁本来最有效嘅方法就是你有嗰个警员嘅编号然之后呢你就可以向投诉警察課去投诉㗎啦。咁但係而家往往呢见到即係警方嘅说法呢就係话可能佢哋執勤嘅需要呢未必能够显示到佢哋嘅编号嘅。又或者呢係近日呢先至透露啊原来你可以由警队呢嗰个嘅头盔上面呢后面所写嘅字呢去大概认到佢嘅身份。咁但係都有一啲嘅法律界人士就话其实嗰个编号呢你可能只係知道佢系边一队嘅啫，就未必知道咧嗰一位嘅警员其实系边一位嚟嘅。其实对于呢啲咁样嘅状况，即系警方佢就话喺个执勤上面未必能够有位去显示到佢嘅编号，或者系未能够显示到佢嘅编号。你哋点睇呢个状态咧？ 我哋唔接受呢个解释咯。咁因为其实要显示一个号码，其实系唔会系一件难事啦。咁同埋。以往是沒有這樣的情況的或者你現在平時行街有警員是去巡邏的時候一般你都會看到他的制服是有編號的嘛那為什麼就是在這些大型的事件的時候他們是有即是一隊人出來就全部沒有編號呢 這個都是令到正如我們的聲明說是警方有一種不用問責這個這樣的意識呢 是很不合適咯 另外一样都想问，即系警察佢去行使佢嘅权力嘅时候咧，其实系咪必须要先表露佢系警察嘅身份嘅？因为过去有即系试过佢哋有使用卧底嘅警察啦，喺个示威场面之中咧就执行任务嘅。咁但系究竟佢哋喺由卧底变翻为佢用一个警察嘅身份去执法嘅时候，究竟佢有冇表露个身份咧？呢样嘢就唔係太即係咁肯定嘅，咁所以呢个可能都需要警方嘅进一步嘅厘清 啦， 系咪？ 就系啦，警方系需要去解释究竟佢哋嘅作出一啲行动嘅时候，或者佢系偏离咗一啲守则嘅时候，佢系有啲咩合理解释咯？咁我谂警方要讲翻咯。 最近咧有一 个嘅法庭检控主任协会咧出咗一封嘅信件嘅，咁佢主要就系讲咧喺8月30日啦，接连咧有几位嘅公众人物咧遭受到拘捕嘅，包括咗系几位嘅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啦、欧诺轩啦、郑松泰啦，另外咧仲有几位嘅人士黄之锋、周庭啊、许若宇、孙晓南等等。咁根据咧法庭检控主任协会咧嘅呢一封信咧，佢哋认为呢一个嘅拘捕喺831呢个敏感日子前夕作出呢啲嘅拘捕咧，其实一般大众嚟讲咧就并唔会相信话系即系同831呢个日子系无关嘅吓。咁佢哋嗰封信嘅主题咧就系话警方公开说谎，法律制度受损。佢哋认为咧呢一点如果喺审讯之中成为争议咧，就冇任何法庭或者任何合理嘅陪审团喺获得恰当指示之下咧，会相信警方嘅说法。你哋点睇法庭检控主任嘅呢一封信件啊？ 我估呢封信件系法庭检控主任佢哋其实系用一个佢哋嘅专业嘅知识系去提出啦。咁我谂以一个基本嘅原则咧，就系话即系当一个检控主任佢要进行检控嘅程序嘅时候，即系当然佢哋摆一个警员上去俾證供，咁係希望法庭係去接受呢個警員嘅證供係誠實嘅。咁所以如果當一個警員嘅證供係唔誠實嘅時候，即係對於呢個檢控係咪可以成功咧，都係會存疑咯。 但係如果要證明個警員嘅證供係唔誠實，呢、這個都可能需要即係相當之複雜嘅程序喎，係咪啊？ 咁其實究竟一個警員嘅證供係係咪誠實咧？咁當然要睇翻嗰件案本身那個情況啦，就唔係話即係可以一概而論。亦都唔應該講就係話因為今日覺得警方講個大話，咁所以咧第時上庭每一個警員都係講大話，亦都一定唔可以係咁樣作一啲咁樣嘅結論啦。咁但係我諗檢控主任協會所指出嘅咧，就係話如果有一個風氣就係、是警方就好多嘢就是违反一些很常理去讲一些藉口出来，咁令人唔信服嘅时候咧，咁会唔会制成造成咗一个风气，就系、是会系讲大话风气咯？ 根据法庭检控主任协会的这一封信咧，佢就讲咧，其实头先所提到的拘捕咧，都是合法无可争议。犯案者违法，警方拘捕犯案者，他们作为检控主任在法庭上面检控犯案者，这个是妥当的法律程序，无人争议。但是呢，为什么要公开说谎，说在8月31日前一日拘捕上述七人仅属巧合呢？更何况拘捕所涉及的各项控罪早在8月31日前一两个月已经犯下。信件亦都说呢，这个就并不是个别事件，过去几个月已经反复出现，这个就是法庭检控主任协会在早几日所发出的一封信。其实种种的即情况看起上来，在今次这个反修例的风波之中，公众或者是即不同的人士对于法治的信心是不是真的削弱了呢？ 在呢幾個月所發生的事咧，真係好似令到成個香港社會都差不多反轉咗咁樣，即係有好多人係去肆意破壞法律啦，唔遵守法庭命令啦，咁而另一方即係擁有公權嘅警方政府，咁亦都係譬如警方頭先已經講咗好多話濫權嗰個情況啦，咁其實呢啲全部都會係影響法治的情況咯。咁而今日我都睇到新聞，就係話惠譽亦都降低咗對香港嘅評級，而其中所提出嘅都有講到就係話因為近日嘅事件即係令到即係對法治嘅信心都係有降低。咁我覺得係好可惜嘅事啦，因為其實喺呢幾個月 即係之前，咁雖然有好多人係提出對香港法治嘅憂慮啦，因為種種嘅事件，咁但係我諗一般嚟講，我哋嘅所謂 quality of justice，即係嗰個司法質素係高嘅，咁即係我哋法庭嘅對於即係普通法嘅發展啊，係跟得好貼啦，咁我哋司法制度嘅獨立性好高啦。咁呢啲好似喺呢幾個月嘅事件咧，就令到人將嗰、那個焦點就轉移咗去其他嘅事，就認為嗰個法治係差咗，咁係好可惜嘅事咯。 嗱，大律師公會咧一直都係建議咧應該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處理整件事件啦。其實由你哋角度睇嚟，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可唔可以咧係處理到我哋頭先所講嘅法治信心問題咧？ 我會認為是會有幫助，會有實質的幫助，因為現在的矛盾呢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大家是去互相指責，但是就沒有一個真理找到出來，那就令到那個衝突是更加大，不斷去提升。所以如果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將個事件很多的事件的真相找回出來，看看有哪個是需要去負責呢，是第一就對個整個社會是可以釋怨啦。第二就是說如果是這個問責都是符合法治原則咯。 好，唔该晒大律师公会嘅鲍永琪，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消息啊，咁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因应太子站嗰度咧有人群聚集啊，太子站咧系暂时关闭嘅。荃湾线、观塘线来往嘅列车咧，暂时就唔会停太子站，直至另行通知。咁啊，要转车嘅朋友咧喺旺角站或者系油麻地站都可以嘅。之前咧，长沙环嘅长发街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跟住佛教大雄中学一段咧曾经有封路措施，咁而家就回复正常通车噶啦。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好多车嘅，龙尾分别就过咗北角码头同埋太古城。红隧九龙入港岛入口啊，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天美道同埋世界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国际新焦点同智星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07.03，瑞士法郎0.991，澳元0.684，加元1.323，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115，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103。港金报14,110元，比上日收市跌32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507.92美元，卖出1,508.5美元。港汇指数107.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港铁消息啦。咁因应太子站内有人群聚集，而家港铁嘅太子站系暂时关闭，荃湾线同埋观塘线来回方向嘅列车咧都系唔停太子站，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如果需要转乘荃湾线或者系观塘线，请喺旺角或者系油麻地站转车。咁就系港铁嘅太子站咧，而家暂时系关闭噶。荃湾线同埋观塘线来回方向嘅列车都系唔停太子站，乘客如果需要转乘荃湾线或者是观塘线，请在旺角或者是油麻地站转车。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啲意外事故。咁喺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较早前嘅意外仲未清理好，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咁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洪隧，近住女童军总会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咁另外喺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虽然清理好，但系车龙比较长，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山道，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城市花园和西湾河，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龙翔道东行去狮隧亦都车多，龙尾在风力楼，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今夜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亦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近圣若瑟英文中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泽安村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亚街路街桥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一段挤塞，车龙都是排到近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后少少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龙尾在影业路，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小叔叔啊，你跌咗嘢啊！英文点讲啊？ 我想问美式英文同英式英文有咩分别啊？ 小叔叔啊，想问下入得厨房出得厅堂英文点样讲咧？ 点样可以好有礼貌咁为人哋肥咗啊？ 嗱，问问题咧，唔该一个一个嚟，我嘅稍安无躁。想问问题咧，可以上小叔叔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咁啊，小叔叔咧就会拣一啲咧我识答嘅问题咧，就答大家啦。 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Uncle Shu， 我哋一起学好英文。 大家好，我是张智霖， 我是薛家贤。 今次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加入贴心安排，在你换证嗰阵，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 一起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办理手续。入境处人员仲会到院舍为长者同残疾人士换证。咁贴心嘅安排， 尽显对市民嘅关怀。 色无下， 蓝色， 色无下，蓝地球。 中国对新疆嘅政策，外界一直关注，但系有一点大家可能唔知道嘅，中国一直想同塔利班建立紧密嘅接触。将他们拉拢到中国，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尝试瓦解疆独或者是东特厥在阿富汗所获的支持。据知有些东特厥分子为了取得军事训练和武器，就加入到塔利班阵营。东特厥这个组织就是1993年由一些寻求新疆独立的维吾尔族人在巴基斯坦发起的圣战组织，宣称要在新疆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东特厥斯坦伊斯兰国。新疆和阿富汗为邻， 当塔利班在1996年至2001年执政期间，东特厥曾经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优势，暗地里在阿富汗靠近新疆边境活跃起来。911塔利班倒台之后，仍然不减他们的力量。中国试图拉拢塔利班，令到疆独分子不能够离开阿富汗，更不能够攻击中国边境。另一方面，中国就加强边境防卫，以防他们潜回新疆打游击战。当然，流亡在土耳其等伊斯兰国家的维吾尔族社区不能够同疆独组织混为一谈。但是由于东特厥的确在特厥语系的国家活跃，令到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也都敏感起来。而阿富汗塔利班愿同中国拉近，也都令人感到扑朔迷离。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3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嘅。咁啊，今日直播室有两位资深传媒人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分别就系李月华同埋谭慧仪两位好。 大家好。 咁啊，一周时事其实咧，我哋都过去啊，基本上系两个几月啦，全部都系讲紧反修例嘅运动所引致嘅一连串嘅风波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可以话有一个比较即系大嘅进展啊，就系喺星期三嘅时候，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咗一个电视讲话，讲咗咧就四项嘅行动嘅。第一个行动咧就正式撤回逃犯条例呢条嘅草案。第二个行动咧就系会委任咧两位嘅新成员加入去监警会，分别咧就系前高官余黎清平同埋咧曾经担任过大律师工会主席嘅资深大律师林定国嘅，咁啊，亦都咧系公布埋咧嗰个国际专家嘅名单。第三点咧就系特首同所有司局长咧今个月起咧会走入去社区同市民对话，探讨解决方法。第四个咧就系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同学者就社会深层次问题做独立嘅研究同检讨，向政府提出建议嘅。嗱，电话号码18723，大家咧点睇？即系星期三公布咗呢四项措施以嚟社会的反应，或者是市民的反应和示威者之间的反应，可以打来18723跟我们谈一下。两位首先想讲一讲那个时机问题。为什么会讲个时机呢？因为在星期一的时候，就路透社有一个独家的报道就曝光，就说林郑月娥是见即是一啲嘅商界领袖咧，透露咗几个嘅消息嘅。咁啊，第一就係话佢话如果咧有选择啦，佢会辞职啦。咁啊，但係咧佢亦都咧讲咗几点嘅，就係话中央咧係顾虑国际声誉，唔会出动解放军，咁亦都话咧，唔会有一个解决事件嘅死线，知道咧个事件咧系会持续，中央同埋香港政府咧唔期望事情喺国庆之前咧会解决。第三就系中央愿意以长时间应对事件。嗱，咁啊，跟住星期一嘅深夜，路透社就呢个报道曝光咯，跟住咧就到星期二嘅时候啦，就港澳办咧再次举行记者会，讲香港嘅情况。喺呢个记者会上面咧，即系发言人咧杨光咧，佢就形容啊，话系事态已经系完全变质， 当中的少数暴徒的暴力行为是想夺取管治权，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中央会支持一制必要手段止暴制乱的。那个言辞都强硬了。然后到星期三呢，临近傍晚的时分，即是六点之前呢，就是林郑月娥发表了个电视讲话，讲过四大措施，跟着星期四呢，他先至见记者去再进一步解释的。大家点睇个时机问题呢，谭慧仪？ 我觉得睇返个时机呢，即係头先你列出咗即係一系列嘅事实啦。我觉得依家最重要嘅就係话究竟即係好多人都话到依家係太少同埋太迟，但係迟到好过冇到啦，即係有时我哋都话下即係咁最重要就係话有冇效果。咁我哋睇返你头先讲嘅就话喺呢个特首宣布呢个撤回嘅前一日，咁就係港澳办呢就开咗个佢第四次嘅记者会。咁呢即係有一个细节呢，我估大家可以留心嘅就係呢，佢第四次记者会同佢第三次记者会之间呢係隔咗成个十几日嘅，佢冇之间冇开嘅。咁呢其实有一个分水岭嘅日子，就係8月31日。咁佢之前佢都冇开记者会呢，係希望呢係可以稍微平静少少，就睇下其实中央係睇八三一咧，究竟会发生咩事？咁结果咧，即系八三一，我哋大家都睇到咧，即系个暴力咧，系去到一个新嘅一个即系一个相当之暴力嘅一个 强度提高咗。 系啦，即系嗰个冲击，即系示威者，即系激进示威者同警方嗰个冲突咧，系非常之即系上咗一个新嘅一个阶段咁样嘅。咁变咗第。港澳辦咧就通知咗記者，即係話我星期二我要開記者會啦。咁除咗你頭先話嘅，即係要止暴制亂啊，同埋少數嘅暴徒，佢係從頭到尾係，亦都係第一次係北京係用暴徒呢個字眼去形容嗰啲即係我哋叫激進嘅示威者啦，話佢哋即係掟汽油彈啊，即係傷人啊，即係破壞設施啊咁。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其實你睇翻認，即係一當日我係從頭到尾睇曬個記者會嘅。咁亦都我亦都留意到咧，佢好強烈去譴責呢個，同埋第一次用暴徒嘅字眼形容之外咧，佢係有提到就話佢話中央係相信大部分嘅示威者係和平嘅，同埋佢哋咧係有權利，同埋有佢哋嘅享受佢哋嘅權利去爭取，即係無論係乜嘢嘅訴求都可以係和平去爭取嘅。咁結果咧，第二日咧，即係特首即係宣布呢個撤回啦嚇。咁我等陣先講同佢之前即係漏出嗰個錄音帶有啲咩嘅關係啦。即係喺呢度咧，即係就好明顯地睇到咧係無論係即係特區政府又好啦，或者即係香港，其實我哋大家都睇到，或者北京都好，佢睇到咧，即係依家嗰個成個反修例嗰個運動咧，係已經從一個好和平嘅示威去到咧，即係一不。即中間是不斷有一些衝突的，而這個衝突越來越嚴重的時候呢，那他現在是很明顯，即我自己覺得是很明顯的，就是說他希望將一些即他這些是即中央的口中的暴徒和這個即普通的即大部分的示威者是不是可以將他分開來，因為呢也都過三個月了，即大家都說比佔中還更加長三個月，究竟即唔係話啲示威者係咪都覺得攰，而係市民會唔會都覺得我哋話好沮喪啊，好 frustrated， 即係好好都睇唔落去啦，即係會唔會有啲咁樣嘅一個民情喺度咧？咁變咗即係我哋知道，即係共產黨嘅戰略咧，就不嬲都係盡可能去團結大部分，就去即係孤立小部分。咁但係依家就係話個民情可唔可以轉到嚟？依家唔知。咁特首宣布咗撤回啦嚇，撤回。好明顯，你睇到咧，即係對於示威者係冇作用嘅，係一啲作用都冇嘅。即係今晚我頭先嚟都幾乎塞車，就即係太子站，大家都知道太子站已經落咗閘噶啦，即係已經係唔停站噶啦。咁嚟聽日機場會繼續去和里塞啦嚇，繼續啦。咁係冇停到嘅。咁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依家要撤回咧？亦都好多人都留意到，即係內地嘅官媒咧對呢個 撤回呢一點咧係冇突出到嘅，即係兩日嘅連續兩日嘅報導、嗯，中央台第一晚冇報導到，尋晚嘅中央台嘅7:00嘅新聞亦都隻字不提呢個撤回。嗯，昨晚中央台的新聞反而是強調，即香港他訪問香港市民怎樣覺得要止暴制亂的重要性，這樣變成中央的、那個焦點不是在撤回那裡，而是說即是這個即是香港，即他們訪問的香港市民覺得這個止暴的這個迫切性在哪裡。咁所以咧，即系我自己睇咧，就话先唔好讲佢嗰个泄漏呢、這个呢、這个要花啲时间再去讲，即系话成件事发展到依家，就话我觉得中央亦都喺度睇紧，即系话究竟个民情去到一个临界点未，系咪可以争取到大部分已经系睇到呢啲日日咁喺度打呢咁嘅场面咧，系咪已经觉得系即系好烦啊咁样，系咪可以转翻过嚟？是去到一個咁樣嘅階段，所以但係咧，即係呢個星嚟緊一個星期六日咧，我覺得咧係都係一個係一個觀察嘅一個好好嘅一個標誌性嘅，即係睇下究竟個暴力係咪繼續去啦，定係話市民對於呢啲即係暫時都未見到有停止嘅跡象嘅暴力咧。個容忍度仲可以去到邊一度？咁當然，譬如學校罷課嗰啲咧係和平嘅，唔會引起啲咩衝突嘅，咁嗰個係另外一回事啦。 嗱，如果聽頭先啊譚慧儀嘅分析咧，似乎8月31日嘅形勢咧，可能是影響咗中央同埋特區政府佢嘅研判嘅其中一個都。頗為重要嘅考慮因素，或者頗為潛力嘅考慮因素啦。咁頭先咧，譚慧儀都提到啦，即係喺港澳辦個記者會入面咧，佢就用暴徒啊去形容咧嗰一班佢哋以前咧叫做呢個激進示威者，係啦，以前個用詞係咁樣。嗱，咁我哋睇埋今日啊，就係國務院總理咧李克強咧，佢會見到訪嘅德國總理默克爾之後咧，佢亦都首次公開咧回應香港問題，佢就话咧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维护香港嘅长期繁荣稳定。亦都话咧要相信中国人咧有能力同智慧办好自己嘅事。呢个系即系最高级嘅中央领导人首次去讲咧香港嘅问题啦。咁啊，李月华，你又点睇中央一贯嘅取态咧？ 我谂那个要止暴制乱就。無論哪一級的領導人的態度或者公開態度都是這樣的，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怎樣去止暴咯，暴是不是只是即當然在中央，我相信中央或者是國內的媒體，他們的暴呢都只是暴徒的暴，即他們只是看到暴徒那邊的暴，但其實在香港市民來說呢，個暴是兩邊的，如果你要說的話呢，即警察都有暴力，即個問題現在大家去說止暴制亂，原則上沒有人想反對的，即大家停止個暴力，但現在政府香港政府中國政府其實的態度都是警察是 OK 的，那些是暴徒，但這一樣東西我相信香港市民是接受，我不敢說全部香港市民，相當數量的香港市民是接受不到這件事，即撤回現在第一講就是太遲了，講得出咗嚟之後咧，感覺上其實係冇大影響啊！即係大家係覺得即係得啖笑啦。而家你先講撤回，即係已經係冇咗佢嗰個效力喺度。咁跟住就睇啦，你話暴力係咪已經去到一個點？大家係覺得已經係好攰啦，或者係已經係不能接受啦。咁咧，每一次我自己去睇咧，就係、是、每一次，譬如你831咁，我自己睇直播。我都睇到即係好觸目驚心，尤其是嗰個畫面就係燒緊軒尼斯道幾條行車線，嗰個火好大，即係其實咧真係好擔心會燒到兩邊咁樣。咁你會諗啊，哇！你即係呢一個咁嘅場面啊，一定係好多人係覺得好唔能夠接受嘅啦，已經係即係呢個咧，即係如果你從輿論角度嘅咧啊，你會覺得係嗱，政府一定係攞曬分啦。你有啲暴徒啊，即系去到咁样嘅手段咁，但系咧，往往到最后咧，你又出现咗个831太子站，你即系见到咧，警察系嗰种 落去冇差別咁，就算嗰啲係退一萬步，嗰啲真係換咗衫嘅示威者，但係警察係咪用咗好過度嘅暴力咧？畫面我到而家我睇到嘅畫面都係，除非你話差人話喂我有其他畫面唔係、哦，但係冇即係警察都冇 show 出嚟，即係我就見到咧，即係嗰個係個暴力係兩邊啊！即係你個警察唔去約制嘅話咧，佢每次都係話咧示威者用暴力，我哋先用暴力咁好。咁你八三一太子站嗰啲嘅人用咩暴力對付差人呢？但係點解係有咁嘅對待呢？嗰種嘅情緒咧又被掀起啦。咁本來咧，我頭先話你燒啲雜物，燒到兩邊行車線都燒曬，嗰種嘅警況咧，其實係好得人驚，即係好擔心嘅。但是你很快又被咗八三一太子站又蓋過，其實呢樣嘢咧同七二一一樣。七二一去到中聯辦，即係大家係眼白白咧睇住中聯辦，好似如入無人之境喎。差人去咗邊啊？冇喎、啊。當你去塗污個國徽嘅時候，大家就覺得哇，咁即係唔使諗啦。好多可能仲即係聽日好多人都覺得係我哋係要抗爭，但係你唔使塗污國徽㗎咁。咁但係你又整咗個。即係元朗嘅白衣人嚇、啊，即係元朗站咁。咁所以個輿論咧喺呢每一次事件裏邊咧，兩邊一路係不斷去升温啊。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止暴制亂嘅話咧，係單係一邊冇得做嘅。 如果根據警方嘅說法咧，佢就話市民唔應該單單聚焦喺一兩個畫面而唔睇內龍去脈啦。呢個就係警方嘅說法啦。咁不過言則李月話，其實如果根據即係你嘅分析，八月三十一號會唔會都係成為咗特區政府佢去決定做呢、這個即係嗰四項措施嘅一個關鍵點咧？八月三十一號所發生嘅事， 我真係唔知道，因為如果一個正常人咧，係唔會拖到八月三十一號咯。同埋一個正常人，一個正常嘅政府咧，係出現咗八月三十一號嘅情況嘅時候咧，唔會淨係去同你講話，我而家咧就係撤回啦。咁跟住咧，我有四大行動啊嘛，佢政府四大行動，其實係即係一啲意思都冇嘅。 譚慧儀， 我其實我都同意阿月華嗰、那個推理同埋即係嗰個分析嘅，即係八三一是很重要，但是呢即不是说令到即最后特首说我要撤回的主要的原因。那个故仔就即不是说故仔，即整个事件的发展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即我先从即譬如说北京那个那边去看，即从中央政府那个角度来看，他看香港的问题在三个层次那里。第一就是香港我们自己怎样去处理这件事，这个就是需要这个行政长官和政府各个部门他们自己是究竟是怎样想的，怎样去做的。第二呢，即是北京的层面，就是在国际上他从国际上他怎样去做。第三呢，就是说做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刚才阿宇华讲到，即是两边，即我觉得今次整件事里面呢，即怎样搞到现在呢，即这么多的争拗，这么多的冲突呢，即那个警民的关系，你如果是搞不好呢，即亦都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呢，是令到整件事呢那个即大家讲我怎样收科呢，那里是有困难的。 不如这样，我们休息一阵，七点钟新闻回来呢，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同大家讨论事件。 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玲玲集结济州的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约38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天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港铁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咁啊，因应咧太子站里边咧有人群聚集，咁为咗确保乘客同埋员工嘅安全咧，太子站咧系需要临时关闭嘅。荃湾线同埋观塘线来往列车不停太子站，直至另行通告。而乘客如果系要转车嘅话咧，就可以 用呢一个旺角或者系油麻地站转车嘅。咁啊，跟住咧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啦。较早前咧，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应该系去呢一个土瓜湾方向吓。咁啊，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开嗰度咧，曾经有意外事故嘅，意外就清咗场，不过就仍然非常多车。咁另外咧，港岛干诺道中啊。干诺道中天桥西环近住顺德中心对开嗰度咧，之前都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系清咗长一段时间，但系仍然系相当之多车嘅。干诺道中下角道告士打道去上环方向非常繁忙，龙尾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交汇处。仲有咧就系新田公路上水啦，之前近住博围段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噶，意外清咗长，龙尾近公庵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同埋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龙尾又短咗啲。喺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嘅间封措施取消咗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都分别塞到去马坑涌道咁远啊！受多车影响咧，启德隧道尖沙咀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亦都系好长啊，分别去到维园同埋西湾河。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收费广场一带都系交通繁忙。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影月台同埋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而狮隧出九龙方向咧，收费广场一带都系多车。大老山隧道都系繁忙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咧，九龙入口龙尾到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噶，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龙尾就过咗电话机楼。咁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啊，咁啊，因为道路状况，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嗰度部分嘅行车线系受咗一大多车噶，因为道路状况嘅关系，弥敦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对开嗰段咧，部分行车线暂时系受影响。咁啊，继续讲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俾大家知，而家九龙区咧，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多车啦，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培正道咁远嘅，将军澳道下行近住观塘道支路都多车，龙尾排到去呢个将军澳隧道嗰边噶啦。西九龙公路尖沙咀油麻地段多车，龙尾海丽村；而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美孚至到南昌段，交通都系繁忙。新界方面咧，清水湾嘅银影路啊，来往方向亦都系多车啦。大埔公路上水粉岭方向马场至市中心段亦都系多车啊。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啊，因为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嘅。咁啊，仲有一宗最新嘅消息，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中线嗰度咧有意外啊，塞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储咗几廿年，终于够钱买我只股票啦！今次赚啦！ 要赚钱，唔单止要用猪仔钱啱噶，仲要揾啱投资专家。 我系关卓照，我就教开书嘅，有理论、有学识、有实字，喺投资新世代拍住王师傅，有投资学府，仲会有股答股。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六朝早九点四，黄伟杰、关卓照同你进入 投资新世代。 政府现正就晚期照顾服务咨询公众，希望病人有更大自主权，选择治疗和护理安排。根据建议，病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预设医疗指示，包括在特定情况下不接受维持生命的治疗，亦可以选择在哪里终老，例如屋企或者安老院。请在12月16号前上食物及卫生局网页表达你的意见。 饮威士忌要用 rock 杯 ，Bloody Mary 用高球杯，开香槟笛形杯 ，Tanjore Martini 梗系用 Martini 杯啦。 饮唔同嘅酒要配唔同形状嘅杯，背后有咩特别原因？点解有啲酒饮之前又要摇下佢，有啲又千祈唔可以摇呢？ 饮酒又系咪真系可以杀菌呢？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讨论酒嘅科学。今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噶。直播室继续有李月华同埋谭慧仪咧，同我哋总结一周时事嘅。嗱，刚才咧都有大概系讲过啦，就系喺星期三啊，特首嗰个电视讲话公布咗嘅四项措施啦。咁头先都有提过嘅，就系喺之前嘅星期一咧，路透社先至有一个独家嘅报道出嚟。咁入边嘅内容咧就系引述咧系特首林郑月娥同一班嘅商界人士会面嘅时候咧，所讲嘅内容，后屘咧连录音带咧都出埋嚟添，即系唔单止文字啦。嗱，大家点睇呢一段嘅报道咧？即系无论系喺个时间上面，或者内容上面，甚至佢曝光出嚟嘅方式咧，似乎都令人觉得点解会咁嘅咧？吓，谭慧仪， 呢度有两个问题，第一咧就系话第二日，即係我哋大家都見到，即係特首出嚟，佢冇否認到佢講過呢番説話啦嚇，即係 which 佢都好難去否認嘅，因為把聲你都係佢把聲。當然依家我哋話科技先進都可以 AI 合成， 都可以， 但佢冇啦， 但佢冇啦嚇。咁即係呢個係佢把聲啦嚇，就咁個問題就話第二就係話佢就話呢個咧，我哋係大家係講明。是这个不作公开发表的。咁就涉及到即係话一个新闻机构即係攞到一啲嘢。但呢啲嘢呢就本来係唔应该係保密嘅。应唔应该去发表咗佢呢？咁我记得我哋一班即係大家都是行家啦，大家我哋都当係一个即係行规，咁我哋自己都喺度讨论。咁我哋就理论上係你可以话本来係即係唔应该发表嘅嘢，咁當然我哋要掙扎啦，係咩原因我要去發表佢？咁我哋即喺呢一件事上面咧，即係我哋大家同阿石傾緊，我哋都覺得如果你同我都攞到，會唔會發表咧？咁後嚟大家嘅結論都話係會嘅。點解咧？因為 規矩唔係同行家。 係啊，因為咧係啦，即係唔係同行家，係佢哋呢班人。第二，即係都係即係我哋係好重大嘅公眾利益。咁即係我哋大家即係我解釋一下啦嚇。 同埋喺個內容上面都有其重要性 啦， 係 啦，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講講呢個咁嘅背景。咁變咗咧就好啦，你發表咗之後，你就冇得話去怪嗰個傳媒機構。你點解係我同一班人，我哋係私底下嘅説話，你將佢去發表咗，你好難去怪佢嘅，因為做新聞工作者有新聞工作者嘅做嘢嘅即係我哋應該要點做係另外一回事，係咪？咁好啦，出咗嚟就依家就陰謀論咧就好多嚇，即係我都唔想講，即係我哋唔應該講太多陰謀論。就好多人就話點解會係咁？點解會係咁？咁最直接就係話咁呢餅帶出咗嚟，再加上之前。路透社幾日之前亦都發表過另外一篇嘅報導，就話佢曾經有一份報告去到中央，就要求即希望可以答應示威者嘅五大訴求，其中嘅一啲咁樣，或者係全部或者部分。結果咧就中央就打咗翻轉頭啦。咁兩件事加埋嚟，咁大家即如果你話去捉鬼遊戲，你去捉鬼。你捉鬼捉唔到咧，就唔好捉鬼住啦，你就不如去睇下，即如果兩份嘢出咗嚟之後，究竟對邊一個有啲咩好處呢？咁大家就喺度傾啦。第一，會唔會令到特首攞翻少少同情分呢？大家會唔會同情翻佢少少？哎呀，佢咁慘啊，即係佢咁難做啊，會唔會同情佢？咁當然意見亦都係兩方面嘅。有啲人話可能係有啲同情分；有啲人話扯入同咩情啫？咁都係佢自己搞成咁嘅。咁呢個亦都好難去睇。但咁即係我哋以事論事啦嚇。我覺得咧，即係成件事咧就只可以話就作為一個特首，特首咧係一個喺香港嘅領導人，作為一個政治家啦或者政治人物啦 你其實你係要知道喺咩場合去講咩説話。就算我話啊，我同你係私底下傾，你要明白你講所謂嘅私底下傾，傾完之後你係咪百分之百人哋唔會傳出去，或者對方係用佢嘅語言消化咗你嘅意思，將你嘅意思會傳出去。所以呢個就係我哋第三個，我哋三個女人喺度傾偈八卦係一回事。但如果你是一个领导人的话，即是什么场合应该讲什么东西，分寸，尤其是当这么敏感的政治的敏感的一些议题，你讲到去哪一度，其实这个也是做一个领导人应该有的必须要有的政治的敏感度。我只可以说在整件事里面，他呢就或者可能他真的压力太大，或者是当时的心情，当然即很多原因啊，佢真係好似盡訴心中情， 係唔係應該中央嘅底線係不應該喺一個咁樣嘅場合入邊去透露嘅咧？即係講話唔出解放軍，同埋中央都預咗可能係比較長時間處理。 我個人嚟睇咧，我唔係睇呢個問題。中央會唔會出解放軍呢樣嘢咧？我覺得坊間已經好多報導，即係包括我哋自己嘅機構，我哋亦都報導咗好多，即係我哋引述咗好多嘅消息人士都話係。在現時現階段或者是可見的將來都看不到有這個可能性，是不會的，即所以我也不覺得他有什麼很驚天動地的，即他不會出解放軍，其實都外面都報了很多，只不過是他把口裡出來沒有死線，這個我們都報了，我覺得其他都有很多人都報了，其實他講這兩樣東西都是外面有很多的報道引述各方面的消息，只不過是你說、哦、特首親口講的，如果你信得那班人過，或者那班人即用 他講的保密協議出嚟都系啊，某高官讲咗，可能都系一个咁样嘅嘢。我反而更加睇得重嘅就系话，你作为一个特首，作为一个领导人，你应该系乜嘢场合讲啲乜嘢嘢？就算你要去诉心中情，讲你自己嘅委屈又好，你讲你自己嘅感受又好，仲有一个问题就话，你做得领导人一定有好多好多委屈噶啦。啊，冇人会，你唔会话净系掌声嘅。你去到乜嘢程度去同？其他人去分享你的委屈咧，呢、這个亦都系一个政治智慧的一个挑战嚟嘅。 例如话， 嗱，我就觉得咧，即系当然系录音带出嚟咧，系非常之戏剧性啦，即系一个咁嘅场合，同埋咧，嗰班系唔系佢唔系同啲吓我哋顽皮惯嘅记者吓，咁我哋可能偷偷地录咗音都唔奇，但系嗰班人系叫做商界或者系有 精英。 有头有面啦，咁即系点解会即系静静鸡录咗音咧？系嘛？如果你认为系嗰啲与会者流出嚟嘅，咁另一种嘅阴谋论就系政府自己出嚟嘅，咁你我都同意咧，你其实冇得讲噶啦，因为咧打死咧路透社都唔会话俾你听佢嘅来源系点噶啦，因为呢个记者一定会保密嘅。但我自己就觉得咧，林郑其实系预咗佢讲嘅嘢咧会出街嘅。即如果你话佢冇预噶，我真系咧系觉得咧系同你讲噶咋，闩埋门啦，我觉得我唔相信咯。即无论佢系心中情好，定系话佢真系想透过呢个场合咧系去带啲信息都好，反而系个信息内容咧，即以佢个性格嘅话咧，即佢系一个prefect 嚟噶嘛，即系一啲 风纪领袖， 即系好听话噶嘛。即系佢系其他呢、這个亦都系佢嘅弊病啦吓，即系佢唔会做一啲自己，即系佢嘅上一级或者佢真系上级吓，唔授权，即系唔俾佢讲或者唔俾佢做嘅嘢咁啊。如果佢系会咁做嘅咧，我谂佢一早已经可能五大诉求可能做咗几个啦，唔使拖到而家啦咁。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以佢个个性嘅话咧，佢一定即系我估吓，我估得吓，即系都系估，系可能系有某啲授权。是有些事要讲，即可能要一些风声要出来的。虽然你说呢，即大家都觉得从个分析呢，即解放军去这样东西呢，个机会非常之微的了。因为为什么要解放军，即坦白讲六四的阴影都未过的时候，为什么在香港要再来一镬呢？即你现在差人同个示威者个冲突是这么大，为什么解放军要差只脚入来？即我都不用啦，你这里都有即有武装部队喺度啦，系咪唔需要啊嘛？呢样嘢系咁，但系咧，其实好多人真系 即係無論咧，即係我哋民間啊，或者即係新聞界點報導都好咧，係有人擔心嘅，係有人咧即係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嘅，咁所以會唔會係透過佢把口去安撫下咧？咁即係我就覺得咧不無可能咯。不過呢個咧即係都涉及國家機密，涉及國家機密咧，如果佢冇 endorse， 即係冇一個授權去講咧，咁我覺得林鄭嘅性格唔會咯。 好嗱，轉頭翻嚟咧，不過我哋又講講啦，即係佢公布咗四大措施，特別係咧宣布會撤回草案之後咧嘅民間嘅反應啦。電話號碼18721。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星型咧，系今次有新嘅阵容啦。咁就系咧，我哋以前嘅招财计划嘅财进梁敬国同埋黄少进两位。咁仲有咧黄仲远咧，同我哋大家一齐讲题目咧系招财嘅经验，点样通过到一个招财计划可以成为我哋嘅主持人呢？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哇，梁丽勤，做乜今日着到咁行啊？背心热裤高踭鞋、 啊。今日俊男有约啊嘛。哇，不过着高踭鞋着到对脚同条腰好鬼痛啊！哎，咪住，坐低先讲，坐低先讲。 你仲坐到翘晒脚咁？睇你平时咁精灵，冇理由唔知高踭鞋同埋翘脚坐都系导致下肢劳损嘅原因嚟、啊。 今个星期带你学多啲即安健知识。9月7号即安健常识问答比赛2019，1号录音室隆重举行，仲有手下留情，哼行勤。 人生好难，我已经唔想再挨落去啦。 唔好谂唔开啊！ 即系如果觉得呢样嘢有意义，咁我点辛苦都冇所谓。即系如果我知道我为边个而活，为乜嘢而活，其实我哋明白点解自己咁辛苦，咁就冇挨呢一样嘢噶啦。 收听今个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大学堂， 显空法师同关俊堂神父会同大家讨论人生系咪净系得死挨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咧，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啦。咁啊，李月華同埋譚慧儀，我哋點樣去評估呢？喺政府公布咗嗰四項嘅措施之後嘅民間反應咧，嗱，民間就係提出咧五大訴求嘅。咁嗰五大訴求咧，其實而家咧只係應承咗一樣，就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咁但係咧，另外嗰四項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暴動嘅定性，撤銷檢控示威者，以及係實現雙普選咧，都係。是冇回应到的。但是我们单单动是讲第一点，就是其他的我们一会再讲，就是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的这一点。我们怎么看宣布了以来呢连日的社会的反应呢？这两晚都还是有一些人群呢在不同的地点聚集的。李月华你怎么 看？我就看不到撤回是对整个所謂運動咧降温，即係降唔到，即係佢所講呢四大政府嘅行動啦嚇。咁你撤回係其中一個擔重，即係重頭戲。咁重嘅重頭戲都好啦，我都唔知係蝦碌啊定係乜嘢。你林鄭講咧就係話動議撤回啊嘛， 嗯， 動議撤回。咁你即系话有个 motion 啦，即系动议啦，即系辩论啦，即系要投票啦。 嗯、 哇！咁啲人一睇完之后咧，第一成个议事规则咧系冇动议撤回呢样嘢，议事规则系写得好清楚咧、嗯，你就系宣布撤回。 嗯、 OK， 即系过去亦都做过嘅， 吓、嗯、 亦、 嗯嗯 啊、都有官员系做过呢样嘢嘅，但系冇动议撤回呢样嘢啊嘛。咁啲人咪开始有好多又系再有阴谋论啦，系咪咧？你想咧就动议啦吓。咁而家建制派的票是多的，那是不是将、这个波踢了给建制派，建制派不通过、啊、即是他可以不通过的嘛，如果他数够票的话，那就变成有很多阴谋论了。那搞到几个钟头之后呢，政府出稿说呢我们是宣布撤回。 第二天的去见记者也都有澄清到这一点的。 但是 我意思是说这件事这么重要的话，到底如果你真係蝦碌嘅話咧，我而家睇落咧，似乎係蝦碌嘅機會大。咁呢個政府我都覺得係好離奇嘅，點可能一個咁重要嘅嘢，你搞咁耐去推出嚟，你都仲可以蝦碌，仲要6个钟头后再去澄清咧？即係你就變咗俾人睇到好兒戲嘅好多嘢。 嗯，因为当初佢喺个电视讲话用嗰个字眼咧，的而且确嘅，佢个电视讲话用嗰个字眼咧，就系话诶，会系保安局局长会喺立法会复会之后咧，按议事规则动议撤回条例草案嘅。咁但系跟住佢再去见记者嘅时候咧，就话系正式撤回草案啦。谭慧仪呢个咧都涉及到一个佢用一个咩嘅方式宣布，同埋第二日佢点样处理社会反应嗰个问题，因为第一日。其实是一个录影的电视讲话的嘛，咁就冇记者去挑战佢噶嘛，咁第二日先就去见记者，咁但系都出咗头先阿李月华所讲个状态，你点样分析呢两日佢嗰个嘅传讯或者传意方法咧？ 點樣去表達呢？即係佢第一日嗱，即係講翻佢第一日點解淨係得個錄影呢？因為佢要喺佢正式宣布之前，即係發放呢個錄影之前，佢喺理論上佢向呢、這個建制派先通一通氣，所以咧即係。呢、這個都係點解個消息傳咗出嚟，因為佢 call 曬呢個建制上去 人大同埋政協常委啦， 嚇、即係上去禮賓府，即係同佢開會，咁咧就好搞笑嘅，即係我哋即係記者即係發曬癲咁啊，就揾嗰啲人大政協啦嚇，有啲咧係佢哋完全係唔知道，亦都到頭嚟都成日好多人同佢哋講咧，話喺前一日星期二咧係有行政會議嘅，喺行政會議上邊咧係完全冇任何嘅跡象，覺得第二日就會有啲重大嘅改動、重大嘅宣佈，大家即係大家都。覺得誒仲係好嗰種嗰、那個 mood 都唔即係嗰個心情都未係去到要撤回嗰種，冇人員一啲徵兆都冇嘅，咁所以咧佢個安排咧係係好神奇嘅，即係某程度上，咁變咗咧有啲人大政協咧個別嘅仲喺度話誒，我哋一開始 call 我哋想開會，我哋仲以為政府嗌我哋嚟傾係咪幾時要啟動呢個緊急法案添，即係佢哋完全估唔到係原來係360度嘅大轉彎，即係呢個係安排上咧係有問題嘅。咁到了好啦，你講完之後到第日佢再去解話啦，即係講嚟講去咧，即係我估大家嘅。全香港市民，我估都有一個同樣嘅疑問，就係點解係依家點係同埋係乜嘢令到你回心轉意？而回心轉意只係喺一點。咁咧咁我哋一集中講呢點咧，我就想從幾個方面去睇，即係佢究竟個作用，即係無論如何啦嚇，即係點乜嘢令到佢回心轉意？我估除咗佢自己咧，就冇人，即係我哋都係喺度估下嘅啫。咁但係即係個實際嘅效用咧，即係好似你頭先話齋，即係依家今晚我哋都睇到出邊都繼續嚇示威，繼續喺度，同埋呢一兩日咧，即係嗰個罷課係冇停到嘅，聽日亦都唔會停嘅。激進嘅示威者係唔會收貨嘅。咁所謂嘅和，即係譬如話和理非，即係一班比較溫和嘅，亦都唔見得佢哋會要去會收貨，因為咧佢即係佢集體有一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嗰個口號仲喺度，同埋下個星期中秋節之前咧，即係佢哋仲有一個所謂嘅即係ultimatum 最後嘅通牒俾政府，咁呢個發展咧係難嘅。第二就係話建制派亦都唔見得咧。對佢呢樣係呢一個收回，覺得係益咗佢哋。雖然佢哋第一個被通知，因為佢哋第一個反應就覺得話：我哋撐咗你咁耐唔收，一樣就好似之前一路撐你撐，忽然之間你話我suspend 咗佢，即係暫緩。到依家撐咗一輪之後，忽然之間你話我要撤回，佢哋第一個諗到就係我區議會死硬，死得更加慘。咁呢個就係建制裏面亦都係好大一個情緒，警察、警方個情緒咧就亦都係差唔多嘅，即係好啦。咁你呢頭撤回，咁但係街頭示威不止，咁係咪靠我警察去搞掂曬佢咧？咁你政府除咗佢話我要落區，咁你仲做到乜嘢咧？有咩你做緊到咧？唯一就係話咧，如果我哋唔夠時間，可能要翻嚟再講，就係咧喺國際上邊會唔會令到一啲？西方一啲國家佢覺得有冇啲咩轉機？今日咧即係呢個德國總理默克爾佢就講咗即係特區政府已經係撤回咗啦，希望即係香港人揾到通過一個政治嘅對話可以揾到解決問題嘅方案。呢、這個咧係到目前為止唯一西方國家嘅領袖係咁樣講嘅、 好，7:30新聞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到访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后，首次公开回应香港问题，是本港六月出现反修例风波以来最高级中央领导人谈及有关问题。李克强说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他又说要相信中国人有能力和智慧办好自己的事。默克尔回应时不点名提到1984年中英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强调这份协议继续有效，他期望能够透过政治对话解决冲突。港铁宣布太子站暂时关闭，原本在站内聚集的市民改在站外聚集。傍晚六点几，警方在旺角警署内举起蓝旗，指门外聚集市民属非法集结，要求他们离开。防暴警察在警署门外的水马喉戒备，有警员持枪，大批身穿黑衣的市民在太子站外和旺角警署附近聚集，他们叫口号和唱歌，有人指骂警员，以雷射笔照向警员，并将溪前杀入警署。一名身穿白衫的男子在太子道西和市民争执，被几名市民追赶，其后大批防暴警察上前驱赶，将白衫男子带入警署。有市民星期三晚在港铁宝林站聚集期间，一名休班站长遇袭，两名男子被控一项袭击致身体造成伤害罪，在观塘法院应讯，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到11月1号再讯，以便警方进一步调查。处理主任裁判官批准两名被告各以5000元保释外出，必须遵守晚上11点到第二日早上6点的宵禁令，不可进入港铁调景岭站和宝林站，同时不准离开香港，同必须住在报称地址，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一次。两名被告分别22和23岁，报称是将军澳居民。控罪指他们在9月4日在港铁宝林站内袭击休班站长，对他造成身体伤害。评级机构惠誉将香港评级下调一级至 AA， 24年以来首次调低展望评级至负面。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事没有削弱一国两制或违反法治，不同意惠誉的决定。他又说，如果答应释放被捕者反而是违反法治，国际的看法会更负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表示，不认同惠誉对香港近期发展的评估，并对下调信用评级和评级展望感到失望。虽然过去几个月发生社会事件，但不认同惠誉因而质疑一国两制的有效实施。他又说，特区政府已经提出实际行动，并同社会展开对话，为香港寻找出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天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下星期初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的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翻大家港铁嘅消息啦。咁由于喺太子站内有人群聚集，而家港铁嘅太子站咧系暂时关闭，荃湾线同埋观塘线来回方向嘅列车咧暂时都系唔停太子站，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如果需要转乘荃湾线或者系观塘线，请喺旺角或者系油麻地站转车。今次又同大家跟进翻啲意外事故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中线咧，较早前有意外，意外仲未清理好，而家大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今次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中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另外喺弥敦道，因为道路状况，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较早前比较车多，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反方向东隧九龙去港岛车龙排到近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因为有意外，现在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九龙去返将军澳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段仍然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顺利纪律部队宿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塞车，塞龙尾塞到去创资中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和油麻地方向亦都是挤塞的，车龙就排到去海丽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较早前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的间封已经取消。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在亚公湾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揸车紧的时刻保持手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那这个说话英文究竟可以怎么说呢？ In joy and sorrow people come and go, as the moon waxes and wanes。 逢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 早上十一点，下午五点，晚上九点，新闻后，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Uncle Seal。 学好英文，世界会大很多。 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翻学翻工，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各位听众你好，好久没见，我是李炳文。 夜到难何再倚，不封我迎头再遇。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何亨， 还有我李炳文， 手下留情。 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187231，直播室咧继续有李月华同埋谭慧仪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各位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睇法。有张先生187231，张生你好， 系多谢主持，你好， 你好，系 咁都好多意见想表达嘅， 系 首先第一咧，我听讲即系我搭车嘅时候咧，见到有报道就话咧，阿林郑就忆述佢话今次佢撤回呢个修例咧。 是唔遲，亦都唔算少嘅回應。我想問佢呢個判斷咧，係從乜嘢嚟到得到結論嘅咧？係佢個人啦、專家定市民咧？其實由修例到至今咧，見到林鄭呢個人咧，係點？即係點自高自大，話即自己講嘢就算係真實真理咯。咁從呢今次撤回咧，都係一個從一個例子。我想問佢呢四大所謂回應咧，佢知唔知道民情嗰個嘅反彈係？有現今嘅結果嘅咧，如果佢之前有冇人同佢一齊去商議過嘅咧，我想問佢嗰班嘅智囊存唔存在嘅咧，係佢自己一個人獨行獨斷嘅咧，定還是佢完全唔聽人建議嘅咧？所以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值得去思考嘅咯。系啦，咁所以佢系啦，咁就系、是、唔好意思，我指正你下先，因为我 唔紧要，唔紧要。 系啦，咁就系、是、系啦，咁其实就唔好意思啊。有少少亂，因為我先都有啲資料 比較激動啊，唔緊要嚇，繼續。 咁就係啦，仲有就係話咧，有人就話佢係遲咗回應，呢、這個已經唔同佢執着，到底即係多定少定還是遲唔遲，即係對唔對定下藥？呢、這個大家坊間好多討論。可能就係錯過好多機會。我想講唔係咯。其實應該係佢話咧，佢一直都冇珍惜任何機會，即係由佢今次去。佢當晚嗰種嘅表態方式同埋語氣啊、神情啊，其實佢係完全冇一種謙卑嘅、知錯嘅結果嘅顯示嘅。咁即係其實所謂過往錯機會，其實根本上佢一直都冇願意製造復和嘅機會，去留意每一個機會，甚至今次所謂嘅回應咧，其實都係節節牙膏式，同埋背後都可能好多衡量因素，同埋好多分析都係未必係自己個人嘅取向。即係我想問佢呢個人仲留喺度有乜意思咧？呢、這個即係管治香港呢個過程裏邊，係、啦。咁、我想係啦。咁結果我有一點想講嘅就話咧，其實警方嗰種嘅回應咧，其實我想引述一點就係話咧，有人質疑佢當一個。見傾嚟就話咧，佢拖拉一個受咗傷嘅市民，而側邊有個救護員同佢去即係想即係爭取醫治嘅時候咧，咁警察回應就話唔知道對方係咪急救員。我想問，咁你唔知咪問咯？即係我想呢啲咁嘅即係咁樣即係咁荒謬嘅答案，其實仲要即係仲要即係仲要咁樣去出現幾一次咧？咁咁我再兩點想講嘅，其實咧喺現階段咁惡劣嘅環境之下咧，我真係建議市民唔好再硬碰，同埋做好多即係破壞嘅行為。我只有少建議嘅，如果大氣點。我用一個咁建議嘅時候咧，我覺得如果大家都想表態嘅話咧，其實喺屋企咧係去掛啲嘅黑衫，同埋打開一把遮，全城都展示嘅時候咧，其實係既安全又冇侵犯，既和諧，亦都係讓全球知道社會發生咗咩事咯。 好， 最後一點，其實咧好多謝頭先五點鐘有個嘅大律師公會嘅朋友出嚟去講一啲嘅真係客觀持平嘅説話，我懇請呢一即係。港台邀請多啲呢啲咁樣嘅意見咯。相反，一啲已經位高權重，佢對林鄭有足夠影響力嘅人物咧，請你哋邀請越少越好。我哋呢啲咁卑微嘅市民咧，係完全吞唔正佢嘅講話，斬曬佢向我哋。讲解嘅时间噶咯， 好多谢晒，多谢晒啊，张先生，唔好意思，时间所限啊吓。我有一个特别嘅交通消息要读一读先，就系、是、因应道路状况，弥敦道往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全线受阻，一带系挤塞嘅，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嗱，听听许小姐啦，听埋许小姐你好， 啊系，系啊陈小姐 你好，系 两位嘉宾主持你好， 系你好。 系，我咧就想讲咧，首先咧，林郑咧，佢根本已经系诚信破产噶，香港人系唔会再信佢嘅，起码我唔会信佢啦。咁同埋嗰个政府啦，同埋佢呢个警队啊，更加，我唔知佢呢个系咩警队嚟嘅。当香港市民好似唔系人咁样对待嘅，可以咁样嘅。咁另外就我想讲，佢又话咩撤回，咩四个咩做嗰啲咁嘅嘢， 四个措施 根本冇，系啦，冇意思嘅，冇意思啊！撤唔撤回根本冇意思，根本唔系一个问题啊，而系佢个警权系无法无天嘅问题啊，同埋佢而家系搞咁多嘢咧，佢之前就俾人录咗音，俾人放咗出嚟。咁話佢揸唔到，話唔到事㗎啦，唔到佢話事，佢已經意思係咁啦，大概。咁即係唔係佢話事，咁即係中共話事啦。咁佢而家咁跟住就出嚟又話撤回啦。 我估计佢做咁多嘢咧，都系中共为咗舆论嘅，即系国际舆论嘅压力啊，尤其是美国啊， 系 惊即系即惊外国施压啊，话佢唔俾香港有一国两制啊， 系 咁咧，咁佢而家就揾林郑出嚟讲撤回啦，系啊，我仲系我话事噶，仲系我做咁多嘢噶，就俾外国人睇，嗱，唔系冇一国两制噶，系有一国两制，佢今日李克强都同默克尔个德国总理讲。是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根本就不是咯，他們做戲做出來給國際美國看，等他們不要通過那個法例，即是美國國會跟著 嚟緊嗰兩條法例啦。明白，好多謝曬阿許小姐嘅睇法，聽埋李先生先。李生你好， 你好， 係請講。 我就23歲啦，咁嗰啲咩五大訴求嗰啲，咁我都相信你哋都聽到好多啦。咁其實我咧想表達嘅嘢就係、是，咁如果嗰啲示威者係犯法嘅話，咁啊拉曬佢啦，就準備已經俾人告緊啦，上曬法庭啦。咁你哋會唔會覺得係警察全部都係做啱曬咧？咁如果係嘅話，咁點解又唔願意接受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咁其實你依家搞到咁樣，係因為呢個警暴嘅問題係非常之嚴重啊嘛。咁、因為大家唔鋸嘅時候，咁咪要繼續上街咯。即係咁係咯，就係、是、咁。我想表達嘅啫。 明白，多謝曬你先啦，李先生。我諗剛才嗰三位市民咧，其實都幾清晰地係講到，即、就、係、是、對政府嗰四項措施嘅民間反應啦，或者可能咁樣。總結而言啦，就係唔收貨咯嚇。咁當然即係頭先幾位聽眾都講咗佢哋對嗰四項措施嘅一啲嘅睇法。嗱，轉頭啊，不如我想集中講一點咧，其中一項措施就係關於咧走入社區同市民去對話嘅。嗱，我哋點樣去睇咧呢項措施能唔能夠有效地執行咧？電話號碼18-7231，轉頭翻嚟同大家講一講呢一點啊。 坚持教， 保持学， 我们都是有心人， 教学有心人， 纵使有时纷乱，内心有点不安，我们每星期为你带来不同范畴的嘉宾，与你同步呼吸。 有一种精神叫小梁精神，中学老师赵小梁身兼香港女子排球少年队顾问，他有一个名句，教波不只是教波，最重要是教人。 星期六晚8:30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星球新秀训练吧， 九中上堂啦。 九月份是传统的开学月，但经过几个月以来的反修例运动之后，不少学生发起罢课行动，要求政府正视民间诉求。那作为教师，应该怎样向学生讲解这个课题呢？对于学生罢课，又应该抱持乜嘢态度？今集请嚟教协副会长田方泽，同我哋一班政坛新秀上一堂通识课。 星期六 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 政坛新秀训练班。 咦，世杰，你着晒潜水衣咁，今次到你谂住唔做节目啦？ 你咪理啦，今个星期我正正就系跟义工潜水落海底嗰度执鬼网，即系嗰啲咧弃置咗嘅渔网啊！诶，瑞文。为什么你穿着婚纱做节目的？ 你咪理啦！今个星期大气候瑞文解码，正正就是同我呢件婚纱有关的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李耀华同谭慧仪两位在政府公布的四项行动，其中一项就是特首和所有司局长今个月起走入社区和市民对话，探讨解决方法。根据一些报道，他们就说那个对话可能是分两个方法去做的。第一个就真的可能是走去一些社区会堂，这样就大家可以网上报名。如果大家都记忆犹新，就是当时几年之前前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都曾经是在上任之初咧，就同啲司局长落区去啲社区会堂嗰度面见同市民去会谈嘅。咁当然啦，嗰阵时都有一啲示威啊喺。 街道出面发生啦。咁而另外一个有一啲嘅报道所讲呢，就係佢哋可能会用一个类似抽样嘅全港市民嘅抽样方式呢，去搵一啲嘅市民呢嚟同政府嘅官员对话。两位，如果我哋比较啦法国嘅总统马克龙去处理黄背心呢一个行动嘅经验，即係大家点样去评估而家香港呢个嘅形势，我哋用一个走入社区是否解决到当前的困境呢？黄背心行动就是因为法国要增加这个燃油税所引致一个大规模的社会的行动，咁亦都呢是造成很多的冲突，咁但是马克龙就展开一个全国的大辩论，咁后来亦都而家即是那个黄背心行动可以说个声势就都已经不是即是当时咁样了。李月华，你点评估呢？ 即第一就是法國總統、法國總理，他都是選出來的。即我們的官員呢，第一本身就已經是沒有認受性。我看不到呢，即他是怎樣是真的走入社區。其實他要走入去的話呢，我覺得第一樣他就走下去呢，100萬人遊行、200萬人遊行，或者現在斷斷續續人年好乜好，即其實他走入去去 feel 一下，去感觉一下咧个民情啊，好过咧佢而家搞咁多，即系我哋叫大龙凤啦，又话要抽样又成咁。咁其实即系头先最后一位嘅，我唔记得系咪最后一位嘅听众讲啦。其实而家嗰个23岁后生嘅年轻人讲，就系而家个大家个核心个其中已经个核心其中个核心问题就系警暴啊嘛。即呢一样嘢唔去解决嘅话呢，你而家去同佢讲话啊，你嘅房屋点啊，即係你个上游嘅点啊，你参与政府即係嘅机会点啊，大家唔会去听囉。即係你个最关键嘅问题你唔去解决嘅时候呢，你去同佢讲呢啲嘢，你认为大家会听咩？大家会觉得你会听咩？即係而家再去讲呢一样嘢，我觉得好是第一好冇力啦，同埋你諗下土地大辩论啦，嗰个土地小组呢都做咗好多嘢，都做咗佢个社区好多次去收集意见，到最后你连佢个报告都未去等佢个报告出嚟，你已经话呢我要去做呢、這个几多公顷嘅填海咁样。咁即係过去太多嘅例子呢，係呢个政府係漠视民意嘅，连你自己委任嘅一个组织去帮你做咗成半年嘅咨询，你到最后你都唔去等佢嘅报告出嚟。咁你而家仲返嚟话呢，我哋走入社区，如果你走入社区即係一个指标，冇警察，林郑行入去做唔做到啊？如果你觉得你做得到嘅就去做，如果你觉得做唔到嘅唔好搞啦呢样嘢。 呢、這个又可能唔知啊，实际到时操作嘅时候咧，会点样啦？咁但系头先啊，李月慧都讲到一点啦，就系马克龙作为法国嘅总统，佢系选举出嚟嘅，其实佢嗰个民意授权咧，就同香港嘅选举制度有所不同啦。咁喺咁样嘅背景之下，会唔会系削弱咗林郑月娥佢哋走入社区所能够达至嘅影响力咧？谭慧仪。 我覺得從我就比阿月華冇咁悲觀啦嚇，即係我想從都從另一個角度去睇。當然即係話領導人嗰個認受性呢個係一個問題，但係咧即係唔代表話即係咁樣你就唔去做呢樣嘢嘅。 係因為香港嘅選舉就同佢唔同啦，係要選舉委員會啦 嚇。個普選嗰樣嘢，即係我等陣先至講。即係香港領導人嗰個產生咧，即係佢本身就係、是、就算你一人一票到頭嚟。你都是需要中央去委任你的，即是你的認受性這件事就大家再去講了。即我想講一件事，就是說即因為這種形式所謂叫做攤殼的形式，即在西方是很流行的，即走入去社區，在社區就跟普通的市民去直接對話，這種的攤殼的形式在香港其實呢都是最近，即不是話咁普遍嘅，即外國咧就你從個總統嘅競選開始 嚇係競選一部分嚟嘅，即係攤開係。咁香港即係依家如果係太平盛世嘅話，即係平時嘅即係頭先你提到，即係上一任嘅特首梁振英上場之後，佢都好想去做好多咁嘅，即但係都係有好多嘅示威者。咁呢一種所謂嘅攤開嘅文化，即係社區會堂直接對話嘅文化喺香港咧有幾成熟咧？係一個問題。第二就係話，我頭先話即係太平盛世，你可能仲可以做得比較，即係排除萬難去做得好啲。咁依家咧係一個即係點講啊？即係大家都係一個係火紅火綠嘅時候。咁你落去，你有幾第一，你有冇足夠嘅政治嘅勇氣？無論人哋點樣鬧你，無論即係或者人哋掟臭雞蛋，甚至唔知掟咩嘅時候，你仲有冇勇氣去？定係話我一定要搞到話我要靚靚咁樣，即係冇人去可以嚟包圍我，我先至落去咧咁樣。因為之前我哋記得咧，即係特首都取消咗一連串嘅公開嘅活動。 施政報告嘅一啲嘅公開諮詢活動。 之前咧，即係遊行示威中間有相當一段時間，佢係冇出現到嘅，即係令到大家都究竟政府喺邊啊咁樣。咁即係其中一個考慮就係話安全啊，好多嘅理由。咁今次咧，如果你的起心肝話我要落去，即係聽民意嘅話，你真係要諗清楚。無論幾困難，無論即係俾人點樣去鬧你包圍你，你係咪有決心繼續走入去？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樣嘢。 係嗱，頭先咧，李月華亦都由土地大辯論嗰一個嘅即係經驗咧，去講翻特首同高官走入社區嘅成效，你去分析啦。咁另外一個焦點就係佢話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同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做獨立研究同檢討，向政府提出建議。關於呢一點，你又點睇呢？特別就係做啲咩人選啦，議題揀啲咩嘢啦，因為實際上，譬如如果你講深層次矛盾嘅，譬如土地，頭先阿李月華講咗啦，即係有研究過噶啦。咁如果係貧窮問題咧，扶貧委員會一直都有研究嘅，點睇？ 所以我唔知啊，而家要等佢我唔知佢係咪已經有啲名單啊，或者有啲議題啊？因為而家講咗出嚟呢幾日之後，都好似喺呢一點上邊冇乜進度嘅，係咪？即係邊啲學者咁你？名唔好講啦，如果有啲鼎鼎大名嗰啲咧，咁即係你，咁你話揾嗰個學者嘅，咁即係你即係都唔使都即係可能某啲學者嚇個名一出嚟之後，大家都唔使諗啦，咁即係變咗係我即係唔知嘅，因為其實正正係獨立委員會其實有啲嘅問題，而家你唔係扯到去即係房屋啊、土地啊呢啲咁大，而家真係聚焦翻就係呢個事件一路嘅變化，當中亦都產生咗所謂警暴警察暴力嘅問題，或者示威者過度暴力嘅問題，即係呢啲嘢你咪聚焦一個獨立委員會去查咯，即係去解決呢一樣嘢咯。咁至於出嚟之後發覺，原來係房屋係好大問題，或者其他好大問題，嗰啲再去進一步去解決方案，嗰都唔係要去查，而係你去你嘅政策去點解決。 我覺得咧，即係佢即係第四點啦，即係特首講嘅第四點咧，就有啲似佢兩個幾星期之前話我要成立一個溝通嘅平台，即係佢係一個概念，即係仲係停留喺一個好大嘅概念，或者佢好趕啦，或者即係佢都未，亦都冇時間，冇辦法去即係 call 齊人啦，即係我哋唔知咩人。咁佢依家我覺得直覺上係覺得咧，政府咧或者特首咧，佢係摟咗個主張一個 idea 出嚟，但係咧其實究竟你點樣去做咧？其實佢係未有一個比較好成熟嘅考慮嘅，即係我。整咗出嚟先，咁即係上次嗰個溝通平台整咗出嚟之後，跟住咪揾咗十幾二十個人， 十九個，佢話做籌備工作， 去籌備個平台，即係去籌備個平台。依家亦都係佢講緊要有一個其實我哋唔係好知道係咩嘢嘅嘢嚟嘅，就要搞一個即係各方專家學者，即係各持份者去。究竟佢係咪講緊嗰個溝通平台，定係另外喺溝通平台之外再整一個新嘅嘢咧？我都有少少混亂嘅，即係都要睇咯，即係跟住落嚟係咩？咁你如果已經有一個溝通嘅平台，咁你又再去搞一個，咁同個溝通平台有咩唔同呢？我覺得特首或者係即係時間都無多嘅，我覺得佢係需要盡快去同大家講清楚，究竟佢心目中係想要一個點樣嘅一個 架 构模式的运作，你要 粗快讲啦。头先谭伟都提到咧，其实行政会议连即系我都好怀疑咧，到底行政会议知唔知吓？佢而家会讲撤回啦，跟住就四个行动啦，咁即系你已经有一个advisor 嘅行政会议嘅人，但系到底佢哋起到咩作用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即系我好怀疑咧，根本系冇作用，起唔到任何作用。 咁我諗關於呢點呢，即係遲啲大家都可能會繼續追訪呢啲行政會議成員，睇下佢哋有反應係點啊。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兩位，拜拜。